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2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2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您所乘坐的 K2021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 啤酒饮料方便面啊！ 哎，您要转乘的 G2022 高铁 也马上 就要开车了， 对，进站开车， 所以对我们真的是在一辆马上就要到车的这个车厢里哈，在整理行李，带好您的随身物品。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呢，2021要进入到盘点的时刻了。 是的， 尤其呢又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在听听 FM， 也是刚刚来的朋友呢，欢迎你登录 APP 当中的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就会看到小黑板上写着2021，谢谢你， 谢谢你 对我那么好。这个你呢，其实就是每个人心中所想到跟爱有关的，也许是你的家人啊，也许是你的爱人，也许是你的朋友，反正这个人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啊字幕下面，你就想把这个你换成他。 对， 比如说谢谢叶谦，2021对我那么好， 哎， 唱了那么多的歌，哎， 应该的。 对，说感恩绝对不会只是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哈，他一定就是每一个我们即将要去往更重要时刻之前，我们知道这份爱和他对我们的好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所以今天晚上星期三有爱的晚上，让我们好好的谢谢他。2021，谢谢你对男左女右那么好。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初心单纯给了你的吻。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所有未来，说好了一起等，青春誓言扎了根，愿望比谁都深，过了门永远是一家人。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浓郁，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微笑的手，你是我的人。 是一个人，我认真写着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冷。某天离开这一座城， 将故事写成我们，真的在副歌部分的时候，我和叶谦在直播间都是很惊呼哈，就是林俊杰这个高音，哎呀，这个高的这么漂亮，这么清爽哈， 忽然飙嗨上去， 对，也是把人的那种情绪哈，那种感恩的情绪一下子带了起来， 对，就像他一开始一直在运作一件，比如说感情的事情，比如说这个爱情的事情啊，他做事情做到这个地方了。 绷不住了， 对的事情已经做到这个样子，就一下要起来。 这有点像我们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哈， 是 因为到伤心处，还有就是开心处，就是就像歌里面所唱到的一样，原来没想到生命中会多出一个人哈，然后将故事写成了我们。原本自己一个人，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对我这么的肯定。其实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所爱你的人。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肯定你的人。 对啊，因为他爱你，他接受你的全部嘛，对吧？ 不管你在工作中你的这个 KPI 如何啊，你在这个职场中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绩效哈， 是， 但是在他的眼中，他都觉得你是最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在这2021年也曾经被这样的一种感觉深深的感动过哈？可以在今天晚上大声的呼喊他的名字，我们呢也来帮你啊，透过电波大声的传递这份浓浓的情谊。就像听友小星星呀，他说要谢谢小静静，今年我们一直一起欢笑。 嗯， 真的在疫情的年份里哈，能够有一起帮你带来生活的欢笑，和你一直在一起，从来不把坏情绪给你的人，是应该对他好好的说一声谢谢。 对呀、啊， 还有我们的小撒妞妞也是在粉丝榜上哈、啊，一直统领着大家啊，这是我的53%的女听友之首啊，53%女听友之首， 这里头 小撒妞妞， 对，这里头粉手了都。 我再次问候我53%的女听友哈、啊，以及夜间47%的男听友，大家一起乘坐 G2022这个列车哈，我们再继续奔赴男左女右的第15年。小撒妞妞呢，她也是一个我觉得心很软的妈妈啊，她是、嗯、因为她是有孩子的， 那是为母则刚啊， 对， 心软可带不了孩子。 我对她的标签印记是她非常喜欢任贤齐、嗯、然后有两个孩子，我没有记错吧？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而且 这种感觉， 他几乎只听男左女右， 嗯， 我没有怎么见到他在其他的平台中亮过相。 一般当了妈妈，其实他时间还是比较紧缩的。 嗯，2021的尾声了哈，我也是非常应该说是很天蝎的说一句哈，我非常谢谢独爱、偏爱男左女右的朋友。嗯，就是全天支持北京乐广播，当然特别的感谢大家。但是如果在男左女右当中啊，力挺我们的，我的小本子上都记着呢啊， 小本本你们记下来啊。 对，这个留言板是大家留下你的标签啊，被我记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留言的时候，请记得用心，写满21个字的时候，我几乎都会给你加精，因为你都累了一天了，还给我们写这么多字。很不容易。嗯、你说一句什么歌 ？Something in on a rocket， 来自 Air 乐团。 哎，你那老朋友是不是都不听咱节目了？就前两天找你的老朋友， 他有另外的途径可以听到。 47%的男听友啊。 Suffering on a Rock 来自 Air， 感觉是一个女孩子在给你们唱歌，其实就是男的，男生，男生他自己在用那个电子模块来变声自己的这个感觉，他们就是 不求人，都靠自己，男生女生都靠自己。 搞音乐的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才华的人，其实他们个性更强一些哈，就是愿意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玩他们喜欢的东西、啊、 是 不被干扰。人一多的话，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说乐队到最后能够走下去的哈、 不多， 一直还能够在一起的不多、就是因为玩音乐的啊，他确实个性都非常强， 是 大家你说这个他说那个，真正能够绝对的达成一致其实不容易， 是 对吧？因为一致有时候就意味着一种彼此要有一些妥协，或者说真的是那么的灵魂契合吗？也很难说哈。 那肯定你妥协呀，你不妥协有很多东西，这个就是不让步啊，不是你让步，就是他要跟你再磨合再妥协，就是这样的呀。 今天啊、是2021年应该是最后的9天中的一天， 是 其实我今天还跟我同事说，我说就剩下最后的9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觉得哎快紧迫一点，好好的珍惜，赶紧聚一聚啊，大家这个2021还没怎么见面呢、你2021年一定有年初的时候说咱得见一面，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见的人 有 吧， 对， 说想去的地方但是种种原因没有去成， 是的， 想搞的对象啊，到现在忙的还是没有搞上，对吧， 是 种种的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是收获也是有的，而且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这是当你失落的时候特别容易哈，能够把你的情绪带得好一点的一句话，就是你记住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就像我们早年间一直在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吧？ 那你看你什么样的方式归来了？ 哎，今年我们的节目调整到晚上9点到11点，曾经有点害怕啊，大家是不是不适应这个时间段，或者说大家觉得14年了腻歪了啊，我觉得可有可无了，但实践证明还好还好还有被想念。 加勒比海底海盗的传闻，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痕，塞纳河畔他漫步的行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想见的某人，其实我并 秀演唱的《想某人》。这首歌的编曲当中，这个康佳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是， 然后我就问叶谦，因为叶谦在直播间给大家弹吉他哈，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我呢，干巴巴的啊，在这一坐啊。 你想加，你想在腿腿中间加俩康佳给我拍是吧？ 哎，我刚才就问他，我说这康佳鼓啊，我知道是来自于拉丁美洲哈。 是啊。 现在贵吗？ 不贵，其实不贵。 你说我买一个， 你 放直播间，就是你弹吉他的时候，我就学一学啊，小模小气的整两声， 也可以， 起码我就。显得有点用吗？ 对，挺好的， 是不是有用武 之处？但是您别给我把拍子敲散了，你别给我带乱了。 就是，就算乱了的话，他也能听出是两个 人有点味儿哈。 对，两个人在直播间。 对呀、啊，这个我相信听众们一定很欢迎。你去弄一套康佳，很便宜的，就应该是你。当然，你不能买那种就是皮面很贵的。 其实我应该买个二手的。 对，你不能买那个皮面很贵的，然后做工很精细、很出自名厂的那个，那好几万的都有。就是说你能买一个千八百块钱的是肯定能买到的。 我看到这个康佳鼓好大呀，就有没有就是 有小的？ 我看上去有点像 有小的，有小的 小洗衣机似的感觉。 有小的那种可以夹在那个腿间的，然后有那个立式的，你当然你拍下来你肯定 这个也需要去学习吧？ 手会疼，戒指里摘下来，哎， 大手表也得 啊，对，然后指甲你也不能留了。 我本来也不留指甲， 到时候你把我骨皮戳破了。 哎，真的，我倒觉得，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对这个鼓声印象很深刻， 是挺好的。 因为其实这首歌他想的是一个人，他特别想自己心中的恋人哈。 嗯。 然后其实那想念也不是同样的一种情绪的嘛。那其实吉他是一种情绪，然后鼓声呢，其实也在讲他，也有停顿哈，也有澎湃， 像自己的心率。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好，希望2022年哈，我也能够拥有一个新的乐器， 一样小乐器。 对，然后管它好听难听呢，但至少我觉得自己在直播间当中不再只是读暖文章的人了。 是是是， 好吧， 挺好，参与参与啊。 你身边没有这个朋友老哥们儿有这个东西的吗？先让我试吧试吧。 棚里啊什么就有、 啊、 我给你弄来一袋、 啊、 你试试。 行啊行啊行啊、嗯、哎，大家觉得怎么样哈？ 但是我不能老搁在这儿，那个还确实是需要录音的时候要用。嗯， 我们主持人啊累的时候 你先试试吧、啊、然后行的话你去弄一套小 的时候、 哎、弄一套小的、 啊、但是确实这个鼓声啊它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影响，也声音很大嘛， 是、 啊、它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啊来发挥一下它。来吧，我们听完这首歌呢就可以到第二时段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OK，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 嗯， 鼓掌。 我也准备准备去。 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 广电媒体，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

们不曾妥协。 首光良和曹格演唱的《少年》，来为虽然年龄上已经不属于少年，但是拿起吉他来听上去还是很有少年感的叶天啊，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今天晚上的 光良他们这歌。刚才我仔细听了听，真的是除了那个日料店不太欢迎他们以外，都会很欢迎他们，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脱鞋。然后你去日料店一定要就是要换脱鞋然后才能去日料店啊，从不脱鞋、啊、这个好吧好吧， 现在有很多日料店也不用穿 脱鞋。对对对对，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民俗嘛。 2021年12月22号星期三晚上9:36，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了。 嗯，今天我用两个麦哈，正好我用底下这个嘉宾麦收一下乡情给大家听一下什么样子。 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To my heart, ooh, my heart. If I stand all alone where the shadows hide the color of my heart, blue for the tears, black.For the night, fear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oh, my heart. Oh!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oh, ooh, my heart. My heart. Ooh, my foolish heart. 深情拿捏的死死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麦克对着钢琴效果很好、 啊、嗯，对，明天我还这样干，这样我就舒服多了，我感觉就不用两边救活了、 哎、你唱完深情的歌曲好不好再深情一会儿，就是让那种余味再足一点，否则的话大家都以为是你找了一个替身啊，刚才替你弹完吉他了，然后原来的你又冒出来了。 刚才我唱的是 我也没有给你照片，因为我也被 talk about it. 好的声音，还有好的声音它真的会把你吸进去，让你一下子就随着那个旋律，就像坐上了一艘船一样。 是来自 Rod Stewart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深情演绎，希望大家喜欢。 I'm only 17 It hasn't been too long But it's been Look at me and smell the tangerine. Life is a mellow song, but only by the time you reach your limelight, I will love you till tomorrow. Then it will last a year and a day. Maybe we're here to hold it. 叶谦刚才唱歌的感觉很相似的深情啊、嗯、男版深情和女版深情 是专门挑出来这么一首 Seventeen 来自 Karen Ann， 她也在回忆自己的十七岁那年的大好年光。 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会让你一见钟情哈、啊， 是 一见倾心啊，一眼定情 哦。 哎呀，这个2021年啊就这么快过完了啊，我们定格在他的最后的，应该说如果真的是一辆列车的话，其实它可能就再有九个小站就到了啊， 对， 九天就到了，就要到达了。我们一直都觉得2022好像很遥远，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就像一个个晚安就把2021给说到了最终的十天了。 是啊，因为我记得我特别早的时候看过一个，就应该可能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七几年吧，七十年代末还是80年代初，小学阶段，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看到了一个叫《太空漫游2001》这么一个科幻片。然后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未来到不能再未来，就根本 好远 不可触及。然后现在我那天一翻出这个旧老片子来，我一看，哎，这怎么才2001啊？我那时候感觉它得是就是多少多少多少世纪以后，结果才到2001，咱们现在都马上2022了。 时光飞逝啊，所幸呢，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与自己慢慢的和解，也在奋斗的道路上一点点的增加自己的能量值和经验值，就包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也是一样，从最初的哈，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能否在晚上被大家接纳，到后来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自信啊，再到后来微微的嘚瑟。啊，就是觉得 ， 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了， 是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听友，我有53%的女听友， 行了行了，说了三天了，你都 47%的男听友 好 ，我跟你讲，有女听友，我真的好有底气， 对， 你知道吗？ 女听友很 坚韧的，我男听友我指望不上，哎呀，这话有点伤害大家哈， 不肯绝望。朝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回忆来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故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 如果能在直播间让叶谦弹吉他唱歌的话，我好想唱这首《黑笔天赋》，真的最暖的忧伤。 咱们一步一步来啊！ 我不行， 刚才还要打， 刚才是假设， 刚才是打鼓，现在又要唱歌。你一边打鼓一边唱歌，你就能赛那个什么呢？你记得那个小视频里那个云南姑娘一边打鼓一边唱歌的那个，很受欢迎的。 我必须要说刚才那番话，我没有喝多啊，我从来都不会喝了酒再上节目的，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的职业操守当中必须要坚定的一点哈。我只是想说，人还是要有一些畅想的部分，从而呢也可以跟自己讲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可能把它捡起来。就是有人说，那丽姐你唱歌不好听你练练呢，对吧？你不好听你练练呢。我也在想，对啊，这个比你做其他事情是不是捡起来要似乎容易一些呢？ 对， 所以我也给2020、2022哈自己一个小目标，我争取全年学会啊，能够用叶谦伴奏弹唱两首歌。 好， 好吧，不是22首啊，是两首啊。 这两首，那你可得好好练练了。 对，我得好好找找、啊，我还不能找大家都知道的歌啊，这个就是一比较起来就特别明显了。 对 啊，我一定要这个绞尽脑汁啊，让我的人生啊不要因为这两首歌，就是在职场中垮掉。好吧， 是是。 刚才呢，有朋友，尤其男听友说，我们也在啊，不要对我们没有信心。是这样的，因为我曾经上学的时候就爱听北京音乐广播，我就是一个女听友。我真的觉得女人对于广播，对于很多感性的事物的那种爱，的的确确要长于男性听友。 哦， 这个真的不服来战。就是你现在想想你当初爱过的，不管电视节目也好，广播节目也好，甚至偶像温碧霞也好， 嗯嗯， 你说哪一个？ 我不会恒长性的这么一直喜欢 的。真的，你长的很不坚定的， 嗯， 对吧？你能够把最终的爱给了你女儿，给了你的爱人，其实已经是男人能做到的很了不起的一部分了。 对，你要分清楚轻重嘛，对吧？ 对，我也不奢望哈，男听友们在累了一天之后，再把家庭啊、工作呀、啊、都料理得很好的情况下，还要支持一档电台节目啊，还得按他们的要求要长情，要这要那，不要不要不要啊！就是我们自然而然、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 也好也好， 对吧？就像搞对象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两个人最终能走向哪一天啊，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件事情当中坚定了，或者是觉得不行，绝对不行啊，三观不太一样了， 嗯、 对吧、 嗯嗯？ 包括这档节目也是一样，可能某一天你听到了我们某个观点啊，或者是某一首歌，就特别让你反感。 哎呦， 哎，你看走了， 这事儿闹的、 啊 你看，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这边是53%，你那边是47%。这大数据哈，它绝对是有背后的 赖我喽 啊原因所在的。这个倒不能完全怨你，这个其实也跟在深夜里听啊、歌曲，喜欢这种感性时光的女性听友，一定比男性听友多 啊， 对吧？你看我今天看到很多小作文啊，小作文当中哈、啊，你看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这个名字真好听啊。它现在已经是我们粉丝榜当中的5道杠了，它是这样写到的。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爸爸妈妈，这一年真的很不容易，他们两个呢都70多岁了，一个要帮我天天接送老大上学， 哦， 一个要帮我在家看1岁多的女儿，真的很辛苦，谢谢我的老爸老妈对我这么好。 哎呦，这个老家跟着真是帮上大忙了，真的是，但是人家体力是不是就是在体力能允许的情况下哈，就是尽量让他们跟孩子们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身心的一种愉悦，但是孩子你也知道，他越长大他会越闹，他闹的话，你这个老家是不是会能抵挡得住？这个你们一定要注意。 我看过一句话说，之所以隔辈儿亲，是因为你爸妈在你孩子的身上看到了你小时候的样子。 是是是， 对，他在照顾你的宝宝的时候，其实就想到了当时啊，因为他们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也是很紧张。 哎， 对吧， 幸福重温， 然后也有工作，有一大摊子事儿， 是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像现在这样啊，就是即便辛苦，哎，但是生活的负担轻了很多。 对， 对吧，他可以更投入， 他是可能是现在近这一阶段人生最大最重要最乐趣的事情，就是跟隔代的小朋友们在一起。 而且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哈，我记住了，你有两个孩子，而且是两个女儿，因为他说送老大上学，然后还要看1岁多的女儿，可能是两个女儿，也可能是一儿一女，很幸福， 多好。 哎，我就希望我的听友在这14年当中啊越来越好， 嗯啊，当然啊，就算是你现在一个人，但是你也过得很好，那也不错呀。 I ain't got much to say. And I found out that loving a man is overrated. Cause she's been nicer to me than you've been all day. I think of all I lost and all I gave away. And I bang my head and tears fall down my face. I'd like to make it up to all of you that I disappointed.But forgive me, love, if I don't show up, I'm looking for the way to the sky, to the rainbows, baby, to them pearly gates, to the mountaintop, to my superhuman state. And when I get there, will you be there? Oh, baby, will you be there? Uh-huh. I think of all the mistakes. Macy Gray 这首歌是来自 Macy Gray 的 The Way， 这是出路、 哎、 The Way 就是这样。Macy Gray 第三时段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赵正豪，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taying together。 就像那片雪晶莹剔透，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却在心中有温暖也有问候。花破暗夜 索，冰天雪地燃烧我热血，爱在我心中尽暖世界，超越一切，你会记得我。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2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野谦，第30段，10点钟的男左女右，也是我们最早的、最初的男左女右的，最基础时间段，第10段， 不用铺垫了，上主题， 上主题啊，你姐姐很美啊，到了冬天呀、啊。就是更容易这种，就是怎么说呢，积食，也不是积食，积食是一种病啊，他就是说吃的稍微多一点吧，然后呢夜虚呢，也就是他的相公呢看着他呀，看着他一个劲儿那么吃啊，就是看着他就是有点肾的话，就是说你老婆你这个，你看 你胖的这个冬天 你也不知道节制点，也不减减肥，你姐啊，没心没肺的，我就是胖子玩玩，你给我老么胖子玩的，也就哦，好吧，玩玩哈、啊，哎呦，那你可够贪玩的，这是一则啊。第二则呢，其实你不要以为我弟真嫌他胖啊，就是夫妻俩感情还是很好的，所以呢，那个小宝啊，那次问他们说，哎呀。啊，你们两口子这个感情真是真够好的呀！你们俩感情怎么那么好呢？给俺取取经呗啊！你说说，怎么能保持两个人这个两口子感情那么好？然后叶旭先说，我先说吧。啊，我知道我穷，但是我不嫌我老婆胖。啊、然后呢，韩美紧着说，我知道我胖，但我不嫌我老公穷。 当时就给小宝说哭了，不是感动的哭了。小宝这个人很会辩证， 泪窝怎么那么浅啊？ 这你们当然你不嫌他穷了，你自己很富有啊。我韩梅可能挣了，你当然不嫌他胖了，你可很你是很健壮的呀，你自己身体好啊。 哎，所以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啊、 互补 真的是这个很重要。我们老说是像拼图哈，你要找到那个特别严丝合缝的，就是那块，对吧？两个人就是看对眼了。好了，22:07，冷笑话还有叶谦的吉他哈，都已经过去了。 是， 马上分享的是星期三晚上我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暖文章一篇。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所有的相处舒服背后都是一种善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我们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学历高不高，能力强不强，其实是其次的，最重要的就是相处起来是否让人舒服。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许多人，有的人相处起来如芒刺背，只能陪你走完人生的一小段旅程。真正陪伴长久的，一定是相处起来如沐春风，让人舒服的。在贝宁主持的开讲了节目中，有一次请到了张信哲做演讲嘉宾，提问环节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质疑张信哲，说自己在网络上搜索过气歌手时出现了张信哲的名字，问他对这件事怎么看。张信哲听到以后表情一时僵硬，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候撒贝宁站出来回答年轻人说，过气只是个时间概念，这就好比你不可能让乔丹和年轻力壮的新球员相比，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 NBA 的神。一时间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信哲紧张的面孔也逐渐舒展开来。随后撒贝宁转头对张信哲说道，歌迷没有把你遗忘，只是他们长大成熟了，把你放在心里，而不是像90后、00后再去刷微博了。寥寥数语宽慰人心，既化解了舞台上的尴尬，也在悄无声息中维护了嘉宾的自尊。正如网上有人评价说，会聊天会说话不是高情商，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让人舒服的品性才是撒贝宁赢得观众喜爱的原因。生活中那些相处舒服的人一定是细腻而富有智慧的，他们温柔体贴，善于体察他人的难处，一旦发觉到你的窘迫，总是能够如春风化雨般默默地给予你关怀。为人处事让别人舒服，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魅力。林语堂晚年在自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0年林语堂赴美留学，但是资助款项迟迟没有打来，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绝望之际，林语堂收到了北大寄来的2000美元，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学成归国以后，林语堂上门致谢北大校长蒋梦麟，没想到蒋校长完全不知情。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林语堂才得知这笔钱是朋友胡适出资，而不是北大的经费。胡适担心以个人名义汇款，林语堂会不好意思，为了顾全朋友面子，才借北大的名义接济他。无独有偶，思想家张炳麟有一次在经济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几经周转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无奈只能拉下脸面请一位朋友帮忙， 这位朋友得知以后，独自跑到苏州，先是和张炳麟闲话家常一番，随后趁张炳麟转头的功夫，将一张钱票折好，偷偷压到茶碗底下。一个小小的举动，既保全了对方的面子，又很好地巩固了这段感情。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善良的旗帜，是风光霁月暗室不清，是积德不虚人间，善意恍如清流。人活一世，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不愿意言说的苦楚，越是善良的人，越懂得在别人陷入困境窘境时，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替他人考虑。真正的高情商，就是不露痕迹地照顾对方的尊严，让人心安自在。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层次越高的人，越是有共情能力，待人越是平易近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建峰在谈到任正非时，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任正非到北京出差，中午一行人共进午餐，下午任正非正见完客户以后，就要马不停蹄地回深圳，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而当时餐厅的服务员是个90后的新人，业务不熟悉，上菜服务反应都很慢。结账时，随行的另一位老总向酒店负责人提了关于这位服务员的意见，服务员听到以后当场就哭了。任正非在一旁向那位老总说，对服务员不要那么凶，他们很不容易，那么小的年龄，那么低的工资，跑到北京打工很不容易，对待他们更要友善。说完还特意走过去安慰了那个90后的服务员。出饭店，在电梯里，任正非还给了服务员小费。有句话说得好，干净舒服温柔的语言，自发的关怀，都是源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悲悯。那些相处舒服的人，不会颐指气使，更不会高高在上地对待别人，而是内心柔软，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和友爱他人。见过的世面越多，就越能明白，那些让人舒服的人从来不简单，他们永远对生活抱以温情，对世间平凡的生命心存敬畏。正如张爱玲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层次越高的人，格局越广阔，就越懂得换位思考，让人舒服。小王子中写道，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侈，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活一辈子，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就相当于决定了过怎样的生活。内心善良的人，更懂得体贴他人的不易，相处起来更舒服自在。愿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让爱有所依，心有所倾。也愿你不断提升自己，学会做一个让别人感到舒服的人。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 起，那是梦里都不曾路过的风景。你说的永远没有距离，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我想你应该非常确定我是你唯一。 在孤单，在这篇短文章之后带来徐佳莹这首歌曲，也是一种非常暖心的调调哈。不要再孤单了， 是 这一年的时光当中哈，没有人敢说自己从头到尾都是欢乐无比啊，满满的正能量啊，就像我们一直都鼓励自己的那样， 每天早上卖。 哎，所以你说互联网的记忆真的很多热潮就是那么来得快去得也快。 哎，你要这么一说我就会想起那位仁兄，每天早上 就是 啪一敲，然后 啊， 跟我一起做，满满的正能量， 就顷刻间就没有。 哎，每次都是拍，就是他那个节拍还是每次都在腰眼上。 对，然后所以前段时间腾讯音乐的年终的盘点当中的十大热歌，然后让很多人对华语乐队华语歌坛有一点失望，觉得啊，我们平常音乐是听的这个吗？怎么会十大热歌是这些呢？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让我发表一些意见，我说热歌它就是会冷的 啊， 你就让它热一会儿好了， 对 吧？ 让子弹飞一会儿 吧。你难道不能正视这个热吗？对吧？就是它一定会有从热到冷的这个过程，那金曲呢它就一直是金着的，对吧？ 是是是。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客观的正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基数很大。 对， 你没有去听不代表大家没有去听，对吧？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告诉大家，目前这十首歌可能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啊大家最容易选择的背景音乐，对吧？它并不是代表说我们认为这是最好听的十首歌。 哎，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大格局，对吧？你要知道音乐它本身就是很丰富的。 是的， 对，你这一年当中一定有你喜欢的歌曲哈，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剩下的男左女右的时光里哈，会盘点2021年你认为真的在你的个人曲目当中觉得很好听，你经常会听的，对吧？ 嗯，我这个2021年可真是丰富多彩极了。 哎，你这么说好像之前的日子里相当的寡淡啊。没有， 就像你说的，就是过眼烟云的比较多。 对， 就是快来快去的比较多。但是这个2021，因为咱们多了这个弹唱环节，它让我就是记忆犹新，铭记心， 让我老树开新花。 哎，名著心间的这种很多这个老的这种经典歌曲啊，它真的是住在我心间了。就 这为什么说是每一年和每一年你要给自己增加一些新的课题或者说新的挑战？ 对， 因为它就将区别于你之前的任何一年。或者我们说你为什么要给感情有一些仪式感，一些经营，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蛋糕上面的奶油，对吧？ 是是， 就是那个樱桃，那个草莓，那个好看的部分， 没错， 因为它特别容易在记忆当中闪闪发光。这个当然也需要在 感情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可能要略微的辛苦一点。我从来不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就一定都是卯足了劲儿，两个人一起制造仪式感、 啊、 很多时候其实这个确实靠女性嘛，她本身就有这种柔软，有这种浪漫，可能我们要花的力气要比他们多一些， 哎， 这个也无可厚非。我相信我的53%的女听友们，她们也是认同的，对吧？只要我为你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给你老公啊准备的这个晚餐啊，换了新的盘子啊，换了新的桌布啊，家里面又有了一些新的添置， 对， 你的老公会发现以后有感觉，哎，会哎这个盘子很好看的， 嗯， 哎，咱们家又添了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注意。其实女人其实特别反感，就是我做了什么在你那儿都感觉没什么、对吧？ 这个 是最让人窝火的。虽然我们不是说那么急功近利，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给我一个好评，对吧？你不写好评我就甩脸子，下次就不做了。因为更多的是两个人的世界当中，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和谐的，是一个平衡的、 嗯、 那一定都是大家都在投入的。 它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每次做好了也会来表功啊，就是爸爸爸爸你看啊、 嗯、 这种感觉、 啊、 是吧、一样的。 当然这个也要看，有的男生他确实每天工作很多，加上他自己回到家就很累了、嗯、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注意这个了。 那也应该你多少表示表示，对吧？多少哎呦老婆 还能做这个呢、 哎、 真棒， 就 行了。 你就别老当哑巴啊，不吱声啊， 对， 回到家 就 永远静音、拿个手机不理人。 对 这个是真的让人很反感的。 是好了，这首歌呢是 Rose Watson， 真的是向 Elton John 致敬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他唱的还有他弹的钢琴真的很像很像，听一下。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时段喽。 对，他选中了我。 Sometimes I felt like I was ready to fly, taking off for the sky, but didn't know how to try. Somebody please turn on the lights. Well, that's what she did by shaking me left and right. She picked on me when I was lonely.Holding on to my cowboy boots. There was no way up and there was no way I was coming down. Still I was going for the final count. I was going out first round. Now somebody please, please you gotta make me fight. You're easy to fight but there's you.It ain't easy to hide. Somebody get over here. Anytime, anywhere. Stay close and never go away. She picked on me when I was lonely. She picked on me when I was lonely.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制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三，我是工作男叶谦。 嘿，22:31:4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2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都在这里。 对，其实，在1月11号哈，今年的1月11号，我们开通了听听 FM。那各位在 APP 当中可以找到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然后在里面呢会有聊天室功能，也有这个广播回放功能，还有当时可以现场听到我们直播的功能。那每一次你的进入，每一次的点击啊，都会为你喜欢的节目增加 KPI 啊。所以男左女右的这一年呢，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之下，又以非常好的成绩啊，迈入了2022年， 真是感谢大家了。 对，而且我们以前也曾经说过哈，大家的努力啊，不要觉得是微小的，因为这决定了你喜欢的一档节目到底能走多久。 没有， 其实在这里不光是对我们这档节目，是所有的广播节目。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没关系啊，他反正就在那儿了嘛，哎，这节目肯定得有啊，对吧？那没有做什么呢，对吧？都觉得好像是特别理所当然的。 是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一看到我就是很异样的那个眼光，就说听说你晚上还 去电台做一档节目，现在 还有人听那个？ 对对对对， 那就是有这种有这种朋友， 是还有人听广播吗？ 对， 我们必须要说，听广播的人的的确确比早年间要少了很多很多。 嗯， 这个我们是认同的哈，但是呢，也不否认，依然会有很多长情的朋友，在他们的心中，其实就像一个对于过往时光的一个记忆，一个美好的东西， 是 它放在那里。啊，你可能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来看待，但是它不能没有。 哎，对 对 对， 你说你们家电视你经常看吗？你也不经常看，但你家里有电视。 退回到那个九几年的话，那真是家家的娱乐活动还是靠电视还是很多的。 对 啊，真是。但是你现在确实是你可以不买电视，家里都可以不买电视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家里还有很多电器啊，也是用的频率没有那么多。 是， 但是一旦用的时候找不到也挺着急的。 对， 好，愿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这样。我今天在家里面看，就是有一部戏，就是《父母爱情》嘛，就是非常好的一部戏，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但是它的这种不断的播放的频率之高，我过去不怎么看电视啊，我就是这两年因为在家里陪父母嘛，然后他们就经常在白天时光里，哎呦，就是这部戏我看了真的不知道多少遍了。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这么多遍过去之后大家依然觉得它还是好看啊？然后电视台还是在不断的重播。我就想，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天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就是你每天晚上都出来，可能你也没有给大家多么这个锦上添花的部分啊，你也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哎，你们在那儿我听着挺好的啊。 嗯，其实老友记几季下来多少年， 哎，也是这个效果。 多少年，我在刚才就在想这个事情。 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是什么欲望让我们疯狂？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是什么誓言让我们幻想？是什么风雨让我们

就是这么随意，这种节奏就是雷鬼音乐啊 Reggae 这个 Reggae 的节奏呢是 Boy George 非常喜欢采用的，所以他你看他一直唱到老啊，他都不放弃这个 Reggae 的，就是伴随他的整个这个音乐生涯。刚才这首 Nice and Slow 也是来自 Boy George。 好的，听这首歌的同时呢，要特别温馨提示大家要降温了。 哎，对了， 是的，北京市气象台特别的提醒大家，受寒潮天气的影响，预计23日至26日，就是从明天开始，北京地区将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于22日15时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哎，这个周末呢，好好在家里待着，别出去生病了，多不合适，对吧？但到那个年底了，都咱千万别感冒了，是吧？ 23日，也就是明天的前半夜，本市将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就是零星小雪， 肯定加肯定，是 零星小雪或小雪。大部分地区呢降雪量不足1毫米，中心城区呢以零星小雪为主。二是呢大风持续时间长，反正在北京这么多年哈，我觉得北京的冬天只要不刮风，其实是概念式的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只要刮起风来，我觉得一点不比东北差，不比东北差。 那 真的很冷啊，那个北风一吹起来哈。尤其到了5、6级，但是23日夜间到26日上午呢，本市将有3、4级的偏北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降温了啊，多注意要加衣服啊，出门在外的像美丽动人的我的53%的女听友们 啊， 这时候你们就别想着动人了， 咱把这个秋裤安排上吧哈。 这美丽可美丽不起啊哈，现在这日子口，千万别，自己的身体是最宝贵的、最重要的啊。 是。有很多朋友呢今天晚上都是听着音乐哈，然后想起了这一年发生的种种，然后特别要感谢自己在这一年里给予很多爱与支持的朋友。巧姨，我们的5道杠听友，他说也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无论我这一年经历了什么，他们都在背后支持与鼓励，感恩家人。虽然无数次我们的争吵，但我们小家一有什么事情，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能帮则帮，这就是家的意义。2022，希望我们一家子、一大家子都能平安顺利、健康常在。 是啊，最靠得住、最能帮你的，还能有谁呢？当然 是 家人。 就是、我们看的小作文当中，应该是理解为哈，他的家庭里可能跟老公啊，或者是老公家里啊，有什么小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家里人说，让家里人就来帮着他哈，也或者说自己和老公，他说了吗？不管无数次我们的争吵，首先我觉得这个家人作为自己的后盾哈，这个毋庸置疑，永远都是我们最坚挺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加强自己的一种成年人处理问题的能力， 是吧？是， 这个还是应该。尽量能在自己的小家解决啊，就不要扩大为大家都要目睹，对吧？ 所谓咱们这 算上， 对、 啊， 所谓咱们这儿其实家丑也不会说那么外扬啊。 不管我们普通人还是备受大家瞩目的人，我们都应该经营好自己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应该有这种处理危机公关的能力，对吧？ 哎、是， 应该让一件事情在最小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啊，而且是以一种善良的、更包容的、更有一种肯定感的方式去解决它， 对 对吧？我希望我的听友们都会这样，而且2022年，让我们都尝试着做一个情绪更稳定的人，不要动不动啊就发脾气啊，不管是为了什么，发脾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同时也把自己的不美的一面暴露出来了。 确实啊。你这个脾气，现在这个火力那么壮，力气那么深，不适合这个社会的节奏，我都觉得，因为他没有空间跟时间让你发很大的一通脾气之类的，还有人陪着你一块儿，还劝慰你。说实话，真的你是自己在惩罚自己，人家没有功夫理你，你自己爱气死气死去，其实是这样这么一个节奏。现在 自己没问题，但是多个老公，那 不行，这事儿给我说明白啊。 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笑令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们一起抽离却真实又深刻，你也应该把我放开，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如果是一首歌， 对，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啊会是哪一首？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22:50了，我们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啊！ 谢谢所有的今天晚上发言的小伙伴，同时也谢谢在电波那一端虽然没有参与话题，但是他们会在脑海中深深的谢谢了在这一年当中给予他们帮助的人，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 对。 刚才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哎呀，让我在这个深夜里读上去，觉得好有滋味啊！小白菜炖猪蹄，怎么样？ 哎，那小白菜 可不可爱的名字啊？ 小白菜这一炖不就这烂进去了吗？就我是喜欢那嘎嘣脆的那 种。他们俩真的可以在一起吗？ 是啊， 明天晚上就是聊吃了哈。 对， 我们聊聊这个小白菜到底和谁在一起。他说我特意下载了听听 FM 来互动，高中的时候呢每天上午听彩铃乐翻天，大学的时候呢每天晚上睡前听男左女右，后来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就不听广播了，最近呢机缘巧合我又重新开始听了，突然感觉真好，感谢你们还在啊，好像一切都没有变，我们还年轻。 是啊，我们都还年轻。 对，我反手给他加了一个金号，我也希望他快点带上一道杠，这样的话呢明年啊，我们这个15周年的时候，我也将会有许许多多会有和听友见面啊，还有一些采访到听友的种种的安排。 对、 啊、 他从此以后他要刻苦点，他脖子上会挂俩鼓 啊，我 挂俩鼓跟你们见、啊、一边敲着一边跟你们见、啊、 小康鼓哈， 当当当， 对，我还刚才特意说，我说我要到这个 网上看看去哈、 啊、我刚刚说去乐器行 看看，乐器行也好也好， 对，我得看一下到底大小啊、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减压的。 网上也有乐器行， 对吧？ 一样的， 你就没事哈，互相自己拍的拍的。 对，但是您的手可能，您的纤纤玉手。 哎，我手可真的很长，我当年没有弹钢琴。 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你怕我没有劲儿是吗？ 它不是长，长不怕。 它要那个有重。 对对，它要。 你放心， 它真的是很伤你的手，它会。 我现在都100斤了啊。 可以允许自己长大老茧是吧？ 没事的，哪有轻而易举得来的动听啊，对吧？ 行， 都得付出，而且我可能 好样 的本身就起步很晚了。 音乐老师就喜欢那个众志成城的这种学生。 没有，当然也是豪言壮语啊，没准半截道就半途而废哈，都有可能。 好了，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 The Wanderer， 谢谢大家，明天晚上继续喽，晚 安。 I went out walking under an atomic sky where the ground won't turn and the rain it burns like the tears when I said goodbye. Yeah, I went with nothing, nothing but the thought of you. I went wandering.Capitals of tin, where men can't walk or freely talk, and sons turn their fathers in. I stopped outside a church house where the citizens like to sit. They say they want the kingdom, but they don't want.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歌曲致敬勇士，作词作曲小柯，群星演唱。 你像一道